กี่ร้อยท่านท่านท่านตายลง ที่ดองเก่งสักสามพันยินจะตายลงกันชิ้นยับพันเนี่ยตีอยู่หมิ่งหอบพันตีอยู่กับดิคูไงพออย่างนี้ใช่ไหมเก่งแน่ไหมตีหยกพระใครคิดตายสิวมิดจงสังที่จุดจงสังก็จุดไปฟันพุกกันจงให้คิวจูยันเขาหนีเจ้าออกำหนีนี่จีก็จุยเขาหนีก็จะจอยจูยแล้วฟันพุก那这比个做的鬼鬼都会做出所以鬼就称为恶鬼嘛他也会起个恶念也会害人所以鬼也会做出畜生呢三感才说有些畜生啊也欲强性贪贪不足，蛇吞象。呢条蛇佢都会起个贪心，连一象都食埋。唯有地狱咧，苦不可言，苦到佢念念都苦。想打个妄想，起个恶念，起唔念念都受苦嘛，分分钟都受苦。差挪差挪受苦，佢冇办法起个十道任嗰个念，又冇得罪俾佢做，未曾见过地狱嘅做呢个十道任嗰个罪。杀生咧，地狱呢下有冇杀？地狱又系你一个人，黑暗啊晒晒，昼夜六时受苦，哪里有机会俾你杀呢？哪里有机会俾你任呢？俾你偷呢？所以地狱呢后彻底受苦，你呢个恶念灭唔灭就苦，灭咗无念咧，稍微好啲，动一个念头就苦上加苦，作业冇得作，一味受苦，而且一味受苦咧，而不作业，而不起话，不起话不学业，一味受苦，你所作的个。业障就消除已尽，消除已尽呢，然后先出地狱。所以地狱是一个法界嚟嘅，唔好话地狱唔好，恶人入地狱嘅就系好，恶人叫做鬼就唔怕，做人鬼又嚟作恶，叫做畜生呢，佢亦唔惊嘅，做人畜生咪又嚟作恶，但是地狱之后咧，冇机会俾佢作恶，所以呢个地狱系个法界，彻底消灭那个恶人。恶人咧冇得俾个恶啦，一定要消灭干净，消灭清楚，消灭言不罪不，嗰阵时咧佢就出地狱。有一个罪未曾得咧，佢都唔可以出地狱。喺人间咧。嗰個監獄嘅十年二十年出咗監獄，佢又做罪，佢個罪未曾得咧。地獄嘅不同，地獄肯定有佢個罪消得滅，咁咪地獄呢個罪滅咗咯？有啲人叫人地獄法界，法界就發菩提心啊！啊，地獄之後咧，我多得地藏王菩薩一日三時。地藏菩萨一入呢个地狱，呢、这个猛火就熄灭啦。啲罪人呢系向地藏菩萨说法，说呢、这个法藏三宝个法，将三宝个法咧，佢哋一闻咗之后咧，有个罪轻嘅人咧，佢哋即时咧就种咗善根，有一个发菩提心，啲发菩提心，佢知道啦。做罪冇咩好罪，啊！彻底啊了 夫即是红，业障啊，本来红，佢就发菩提心，所以有个地狱八界嘛，有个地狱嗰份啊，好多人话呢佛经咧，成日讲地狱，冇地狱嘅，唔记得你个恶嘅，你呢个恶唔系入地狱点样消灭啊？做鬼你都唔怕咧，做畜生咧你都未必惊。入地狱嘅，你就肯定有消灭，因为做畜生做鬼都系打妄想啊，打恶念嘅妄想。入地狱咧，冇得你打，你想打个恶念妄想，你就苦尽教苦，而且念念都受苦。边个有机会有时间俾你打个恶嘅妄想呢？所以地狱咧，彻底就消灭罪人嗰个业障。人知地狱法界，我们昨日讲的地狱名号品讲完了，今日讲的如来赞叹品，赞叹边个呢？赞叹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咩功德？有功德，菩萨不离两种功德，因中就收六道万行，这个人叫功德。印中受六道万行功德，果上呢就有这个彼得神力，有这个神力，神力呢就能救众生的苦，所以各个菩萨都能够救苦，救苦救难属于菩萨，救苦救难不是罗汉，如果你有难呢，你嗌罗汉呢，罗汉救你不到，罗汉说我自度住，我不能度人，你有难呢嗌菩萨呢，菩萨都嚟，任何个菩萨嚟，任何个菩萨都受六道嘛，有六道呢你有六道共六道嗰个神力嘛，神力嘅系能度众生，可以世间呢个光明就能够破黑暗嘛，世间嗰个异路呢能够指你个热闹嘛，你热啦热啦，这个天呢一落一场雨你就冇得热，系咪世界嗰个记紧咧，就有饮食噶嘛？你话到饿啦，到饿啦，有啲五谷嘅俾你食。所以菩萨咧有利他啲功德，因此如来赞叹，赞叹地藏菩萨呢个神力，唔系赞叹地藏菩萨呢个六波罗蜜。当然咧，地藏菩萨有六波罗蜜，点解唔赞六波罗蜜咧？就有啲众生欢喜六波罗蜜，修行啲人欢喜。有些众生他苦的时候他不需要六波罗蜜，他需要菩萨的神力救我苦，现在我跌落大海，菩萨来救我，我跌落火坑，菩萨救我，我要入地狱，菩萨救我不要入地狱，这个是菩萨的神力。所以现在这班呢就赞叹菩萨的神力，谁个知道菩萨的神力，以来就知道佛即是觉也，觉一切法，无一法而不觉。一切菩萨有何等嘅神力，佛一定觉嘅，就系佛啫，觉也。如来嚟赞叹，咩叫如来呢？咁样嘅如来啊，如来真如，从真如如来咧，现在可以成佛，过去可以成佛，未来可以成佛，此况世界成佛。靠放世界成佛，无量的国土都成佛，为什么无量国土可以成佛？他从真义而来嘛，真义遍法界嘛，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成佛嘛，来成正觉嘛，真义遍十方嘛，所以从真义而来十方世界成佛，讲明嘛，法华经而来分身呢到十方世界成佛呢，所以从义而来嘛，今日呢佛就从义而来，今日我哋凡夫又从边个地方嚟啊？唔使问咧，从业而来，各人所作个业唔同，香港六百万人个个都唔同，个个作业唔同嘅，有啲欢喜杀生，有啲欢喜孝道，有啲欢喜骗人呃人，有啲欢喜布施。有啲欢喜起舍，有啲欢喜忤逆父母，有啲欢喜孝顺父母，各人作个业唔同，有啲欢喜为人， 有啲本地執忌人，不但唔利人，還要害人，各人嘅業唔同嘛。所以香港600万人咧，有啲自散井放散區，有啲自木屋區，有啲貓騎鬧打，佢啲嘅業力唔同嘛。所以有啲外道問咧，眾生從邊個地方來？從業而來嘛。那係你一年嗰個果報，春夏秋冬都唔同，前世嗰個業力嘛。啱到今年咧，一年嗰個果報都唔同，日日嘅果報都唔同。今日精神亢利啊，可能明天咧又頭痛刀痛嘅，呢啲業嚟嘛，呢個業嘛。所以眾生都從業而來，係咪？三惡道嘅眾生都從惡業而來，三善道啲眾生從善業而來，聲聞言覺從呢個無漏業而來。無漏業未曾圓滿啦，所以還就聲聞言覺咧。菩薩咧，都從呢個無漏業未曾圓滿，無漏業一圓滿啦。嗰陣時你見到震而發解，嗰陣時來咧就唔係從無漏業而來咧，菩薩聲聞言覺從無漏業而來，我哋六道眾生從有漏業而來，佛咧唔係從業，從真而來，故名而來讚歎品，而來讚歎啦，有得而來唔讚歎啊？地藏菩萨有咩神力？边个知啊？冇人知道嘛，冇人知道咪嘥咗菩萨嘅神力啊！原来一赞叹啊，大家知道啦。地藏菩萨有咗神力噶。假如我系女人，我念地藏菩萨嗰个神力，我睇唔使做女神啦。如果我病得五颜六色啊，世间医生都医唔到，念地藏菩萨嘅神力啊，那个病就好咗啦。亦有而来赞叹，然后大家知道嘛，菩萨知道，但是而来赞叹菩萨都有流通呢部经嘛，天龙八部咧唔知而来赞叹啦，地藏菩萨有如是嘅神力嘅，这个天龙八部咧就真系拥护呢部经咧，所以而来一定要赞称人赞叹，咁就讲嘅呢个而来赞叹品。於是地藏菩萨鬼神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灯自佛世界。未放光明以前是什么？未放光明以前呢，不是没有光明，是没有光明的光明是没有光明，是无光明的光明，无光明的光明是常知的嘛，所以事法自法理世界上常知，见着放光明呢就有光明的光明，有光明的光明啊，今日呢就遍法界啦，有光明的光明从无光明的光明那次放出来嘛，放光是从无光而光嘛，从无声而声嘛，从无生而生嘛，无生呢就生得太烦，无相就现得太相，无形就现得太形，无光就放得太光，法身清净，不是无光，有这个清净的光，眼就清净，耳鼻舌身意清净，六根都放光，放清净光，如果眼无光啊，你怎样见到你的色啊？山河大地你怎样看得清楚啊？眼就有光啊，眼就时时刻刻都放光，众生自己唔觉悟啫嘛。所以咧，而来咧就放光，放呢个大光明系咩佛啊？呢个报身佛嘛，报身佛就光明遍照嘛。法身佛咧就毗卢遮罗佛啊，遍一切处都系清净啊。所以从法身就放光明。变得报身，咁咪点解用呢个报身嚟赞叹呢？因为地藏菩萨呢个神力啊，系修成噶嘛，唔系嗰面啊，唔系本来有噶嘛， 从这个清净法身从性起受，修成无量嗰个神力，呢个报德嘅神力嘛，呢个属于报德嘅神力嘛。咁所以如来咧就放荡嚟赞扬地藏菩萨呢个报德嘅神力，受人正果咯，果报上嘅神力啊嘛。呢个咧就报德嘅神力嘛。当然咧，人之世间举嗰个神态。光大光明，嗰个光明啊，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世界。有地藏菩萨呢个报德嘅神力，亦遍十方世界。如来咧就放光明，亦遍十方世界。这个就报身嘅神光明，赞叹地藏菩萨呢个报德嘅神力，恰到好，出大音声。二来这个光明遍十方世界啊，但二来这个任性的亦遍十方世界啊，是吧？出大任性的亦遍十方世界，就光明那次出任性，即光明之后出任性。那现在这个电学唱明，电学之后可以出任性。你看这个收音机，它有心的，里面有电的嘛，如果没有电的，你看它有没有任性啊，是吧？电就光明嘛，从这个光明之电呢，你一害他们有任性，所以如来放大光明，从光明之中出大任性，普告至佛世界一切至菩萨摩萨，对菩萨讲，菩萨知道呢，对这个知识得的人讲嘛，你个弹对牛弹琴嘛，他都不知道你弹什么琴。对这个一切菩萨，一切菩萨呢，你知道地藏菩萨有个神力，一切菩萨都受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是因啊，因必有果，果就神力，果果菩萨都有神力，所以大尊就对一切诸佛菩萨摩萨赞叹地藏菩萨的神力，天龙比神，人非人丹，这个就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不知道咧，所以如来一讲咧，单呢个天龙八部知道地藏菩萨有呢个神力，拥护呢部经嘛。呢部经啊，如来灭度之后啊，望呢个天龙八部俾神嚟拥护，攞咗咗俾个魔王啊消灭咗咯。所以有呢个天龙八部嚟拥护呢部经啊。所以天龙俾神拥护呢部经。有这部经是有疑似的神力嘛，地藏菩萨神力在此经中，即天龙八部来拥护。人次世间呢，讲地藏菩萨这个神力，对菩萨讲，对天龙八部讲，听今日，你们听我今日，清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以十方世界，现不多是微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大尊啊，对菩萨摩萨，我系赞叹边个？赞叹地藏菩萨，以十方世界啊，现不可思议，现即系出现呀，出现不可思议，唔系我哋凡夫可以思量得到，亦不是我哋薄地凡夫用口嚟讲得到，叫做不可思议。微神是菩萨的果德，人德就六波罗蜜，果德就微神啊，个个都受六波罗蜜果上呢就有这个微神，有微神呢就能救众生之苦嘛，连被观音力火行变成慈，观音菩萨的神力到了，火行呢都要变为慈，连被观音力波浪不能卖，观音菩萨这个神力来了，波浪不能够浸你的，浸你不倒就浸你不死的，菩萨的神力嘛，所以地藏菩萨呢有不可思议的神力，能救众生的苦，慈悲力呢愿救众生苦，有神力没有慈悲就不行，我有神力我能救我没有慈悲我不愿意救我有神力我不够我没有这个慈悲心，是不是？ 有啲嘅有慈悲心咩？啊，佢又冇神力啊！我有慈悲心救，我冇力量，冇咗神力。你跌落火坑啊！啊，你嗌我，我有慈悲心愿救你啊！但我冇呢个神力噶，我都火唔向我话哦。所以有慈悲愿救，万要靠呢个神力能救。有神力能救咧，还要靠呢个慈悲愿救。有好多人啊，有力量，佢冇呢个慈悲心，佢唔做。我冇呢个心啊。啊，有好多人咧，有咗呢个心咧，佢冇力量。啊，佢话力不从心啊。我有心无力，慈悲心我有，力冇啊，我呢个微神力冇啊。所以地藏菩萨有不可思议呢个微神，有不可思议呢个慈悲，两种力和合咧，佢就能够救护一切罪苦众生，一切作罪嘛，众生就埋嘛，唔埋都唔受罪啊，受罪咪受苦，系咪？唔埋咧就唔攞苦嚟受嘅，苦就自己攞苦嚟受，罪就自己攞罪嚟做。一切都不离埋，所以众生正为埋啊，埋就作罪受苦。当到作罪受苦嘅，又不能够自救，嗰阵时咧就求诸佛菩萨嚟救啊。地藏菩萨能救能护一切罪苦之事，救就救佢，救佢出罪出苦，护咧护佢唔好再作罪，唔好再受苦。护佢咪救又唔同嘅。救咗你出火坑，跌落火坑，救你出火坑，呢、这个名为救。护咧，你想跌落唔俾你跌落火坑，呢、这个名为护。即系救护一切罪苦之事，五灭道孝，以当至菩萨大事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维护事境。释迦牟尼佛对菩萨讲嘅一啲唔错。你哋菩萨啊！可以流通呢部经啊！你系菩萨啊，菩萨有力量咧、啊，流通嗰个地藏经啊，以当知菩萨大事。天龙鬼神咯、啊，你都可以拥护呢部经啊！呢部经啊，能够救拔一切罪苦之事啊！就是、天龙，天啊护法神嘛，护法嘛，护法咪护经啊，龙又护法神嘛，鬼神咧都可以做拥护呢部经嘛，即系天龙八部嘛，广作方便，全你哋作咩方便？你总言之维护呢部经啊，呢部经啊，地藏菩萨嘅神力能够最苦之事，你哋不妨拥护呢部经有功德嚟。你哋拥护呢部经啊，哦，地藏菩萨就救多一切众生嘅。啊，你流通呢部经咧、啊。哦，地藏菩萨脆脆咧都能够救多呢个众生嘅，嗱、啊，维护是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呢部经啊，是地藏菩萨呢个伟德神力能够罪苦啊，又能令一切众生啊离苦啊得乐，得呢个涅槃之乐嘅，嗱、啊，令一切众生。究竟正德出咗这个生死永远不受苦，彻底离苦得涅槃乐，将来地狱彻底灭个罪，你入咗地狱你个罪就消灭了，不消灭不会出地狱的、啊、在地狱这后那面呢，业又消除、啊、白又灭，白业苦三中你都有消灭、啊、彻底灭你个罪，涅槃呢切哀令你得乐，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啊！即地藏菩萨呢，不但救呢个罪苦嘅众生，令罪苦啲众生呢得出晒涅槃之乐。说是以时，会众有一菩萨名叫普广，行离法界咪普，以普贤菩萨相容。啊，圆满虚空明广。从现起行，行离法界嘛，菩萨行啊，以行圆圆圆满虚空嘛。譬如我布施，布施呢个功德爱嚟做咩啊？ 做次观德现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嘛，布施的功德又如何？布施嗰个现啊，遍法界嘛，啊布施布施啊，遍法界嘛，布施前所有众生我都布施，所有诸佛我都布施，咁样就布施就遍法界嘛，布施功德又遍法界嘛，遍法界的功德现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呢、这个咪现咯啊！布施嘅某一个众生我唔布施，呢、这个咪行离法界，呢、这个咪属于行咯。即系行离法界，明即普，系咪？圆满去向明即讲，嗱，我哋拜佛，我哋可以拜佛属于行啊！你可以行离法界，你拜佛拜咩佛？拜一切佛，过去佛，过去佛就拜，未来未来佛就拜，十方佛。十方拜拜，痴方佛痴方拜，某一个佛唔拜，所以普贤行愿品，一身复现七层身，一一遍乃七层佛嘛。一身复现七层身，一一遍乃七层佛。啊，我明咪？呢个咪行布施之行，咪遍法界。布施嗰个礼拜嗰个现又遍法界啦。所以呢个普光咧。不妨用普贤嗰个名字嚟解释下一样，将明日普讲合掌恭敬而百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伟神德，为现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乃至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耳。这个普光话，世尊你讲的话呢，菩萨相信，天龙八部相信，你讲嘛，讲地藏菩萨点样利益人间的事，你讲出来个个都相信。佛光话边个唔相信呢？我哋光话人家未必相信，但佛光话呢肯定嘅，人人都相信。就普光合掌就恭敬而百佛言：今日就脱离天中，我哋人人都见到啊！世尊啊，称扬赞叹啊，唔系出广场说声，放大光明嚟称扬赞叹，放大光明之中嚟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有这样，如是即系这样。这样不可思议，超过凡夫的境界，我们的心思境界超过就不可思议，言语的境界又超过，言语讲不到，心思思不到，超过凡夫这个思量语言的境界，叫做不可思议。大伟神德，讲地藏菩萨呢，这个伟德神力广大遍法界，为现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为现世尊为未来以来灭道之后未来末法的众生，现在就末法了。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已经过去了，正法一千年又过去了，分明到末法一万年呢，现在刚刚就三千年。即间无量佛灭度都三千年，末法嘅众生，世尊方地藏菩萨呢个神力嘅末法嘅众生，你用得着啦。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地藏菩萨令呢个人天呢，人天系修行依道嘅，所以佛为人天师嘛，人天师就佛嘛，咁啊人天啊受引啊正果咧。啊！佢咪有令佢得利益，有去笑佢个灾，免佢个难，利益人天，受人正果等帮助之事，帮助人天受人正果。地藏菩萨唔可以代你受人正果，只能够用神力帮助你受人正果，帮助人天受人正果等事。始至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耳，世尊你一讲， 塞到天龙八部这个护法神啊，天龙八部护法神啊，这样就拥护这部经及未来众生呢，啊，知道晒先这样讲呢，以教奉行啊，就是人天人果成得大帮助，顶受佛意，以来所讲话受人正果，绝对不会错的啊，以佛所讲的话受人正果，我们不可以自己的个事相，以佛所讲的圣教量去受人正果，一定不错，顶受佛意。依时世尊各普光菩萨十四众生大听大听啊，普光菩萨就代表一切菩萨，世尊呢赞叹地藏对一切菩萨讲，一切菩萨呢知道嘛，啊，秩序相信啊，十四众呢，四众就天龙比神，天龙比神护法神嘅，你哋呢个护法神啊，听而家有法俾你护啦。地藏菩萨的神力能利益人天啊，你们护呢，你们当护法有法给你们护啊，及四众等大听大听，不当为师略知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神力好广大啊，世尊呢亦只能略知啊，略知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利益帮助，帮助人天福德之事，人天是靠福嘛，有福德才可以受道嘛，如果无福无德怎样受道，无福无德失了人天的身呢，哪里有得受呢，所以我们众多讲福就讲五福啊，第一是长寿，第二安宁，第三是富贵，第四康健，第五考中，即是死的时候好好地死，好地死都明白有福的，死得好啲佢哋有福嘅，叫五福临门，利益人天呢，人天有讲福，德呢，德要讲德嚟，人天呢有讲嘅美德，天上嘅人个个都有美德，啊，个个都互相嚟尊重，的确系有美德，啲人呢未必有美德，人有时特忌嘛。哪里有个美德呢，所以德呢五福五德咩德呢，我们子贡赞叹这个孔子父子温良恭俭让，有五个德，温和良良好，恭恭恭敬，俭坦俭，让谦让，温良恭俭样，是孔子的五德嘛，圣人有五德嘛，所以做人上天呢都有讲福有讲德，无福无德呢，那阵时不是做人做天呢，做鬼呢，鬼又没什么福德的，做人天一定靠福德，阿修罗福德是很薄的，做畜生啊，有福德不会做畜生的，畜生又没福德，所以地藏菩萨这个神力帮助人天受福受德之事，普光达言威言太尊言牛落文，今天讲这个经呢，讲记就普光菩萨，普光达言威言太尊言牛，我好言语，言者欲也，我好想听这个言就当作欲字，欲嘛，欲想嘛，爱咬啊，言咬欲闻啊。不过普光菩萨未来世中也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萨名，第一次闻地藏菩萨的名，你们大家想一下，什么时候再创闻地藏菩萨的名，你们想想啊，我们想起来啊，我们都想到的，第一次闻地藏菩萨的名字特别新鲜热辣，是什么时候啊，我们小孩子七月三十日哦，沙老哥啊舞龙啊，家家户户啊撞向微实的个屋，随地作小孩子就用于草啊炸条龙，将那些响就插条龙，将那些舞 啊，又建一个塔啊，放啲柴草入嚟烧塔啊。嗰阵时我哋听人，我做咩嘢咁样咁热闹啊？地藏诞嘛，哇，响到个地藏诞，我啲细佬哥做乜咁欢喜啊？细佬哥啊，地藏菩萨慈悲啊，放佢出地狱啦嘛。如果唔系地藏菩萨嚟到我哋啊，我哋现在都还在地狱受苦，所以个个都感激地狱。啊，嗰阵时咧，我哋知道有地狱。啊，咁样嗰个母亲话：，今日多水唔好多啊，地藏菩萨在地下，唔好多啦，地下啦，啲水啊唔好多啊，啊，你垃圾水你就唔好多在地下，连水都唔多，咁样嚟恭敬尊重地藏王菩萨。所以我哋第一次初闻地藏菩萨名号咧，嗰阵时咧都系有七岁八岁到。嗱，嗰阵时又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摩萨就大菩萨，大菩萨咧嗰个名号咧，真系知嗰时闻唔到啦。出咗家之后，知道有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啊！峨眉山就大行普贤菩萨嗰个名号，九华山咧就大现地藏王菩萨名号。哦，嗰阵时闻到地藏菩萨摩诃萨，嗰阵时闻到啦。闻到地藏菩萨个名号咧，心呢后就唔同咯，个个人都有啲感觉，好似有啲感谢式。尤其小孩子啊，一向到地藏诞啊，欢喜到了不得，系有啲。有啲自印报德之类嘅，所以闻到地藏菩萨嘅名号，默合掌，但一闻名，啊闻其名，知道有呢个名，但系好可怜啊！香港虽然翻600万人，有啲嘅你连地藏菩萨都唔识，有啲嗰面啊，唔系佛教徒呢，外教徒啊，佢哋唔相信啊，唔相信呢有佛。更不相信呢有菩萨嘅，闻而不闻，闻啊当然不闻嘅咩？佢哋绝对唔相信。我咪你佢何从何而闻呢？系以过奉，佢唔会闻到。一闻就闻咗入心啦，入咗心啦，唔同啦，默合掌，即时合掌嚟恭敬。啊，合一掌。即时合掌嚟恭敬，闻到地藏菩萨名号咧，合掌嚟恭敬，合掌嗰个心啊无妄啊，合掌啊无念啊，合掌嚟一心嚟恭敬地藏王菩萨，恭地藏菩萨就生个恭敬心。呢个恭敬啊，恭敬地藏啊，因地藏菩萨起恭敬心，呢个恭敬心系向嗰个地藏。你恭敬边个？恭敬老豆老母。啊！呢、这个恭敬心咪向父母咯，但恭敬边个？恭敬师长系嘛？恭敬嘅祖师啊，恭敬嘅菩萨嗱，呢、这个咧就合掌恭敬地藏菩萨。但有啲进一步咧，赞叹一闻到地藏菩萨嘅名号咧，咁样解咩叫地藏啊？人家就解释：哇，解啲地藏菩萨，地狱未空，晒不成佛。众生道阵放正菩提，乃下文国这个赖元雄呢，他都识会写那几个字来赞叹地藏王菩萨呢。白水公呢就他写过来，白水公哦，九华山的白水公呢，这个肉身啊就成100岁嘛，所以他就写出这个白水公清扬赞叹地藏菩萨。在可地狱未空，晒不成佛，众生道尽，放正菩萨，咁样嚟称人赞叹地藏菩萨。作礼咁样，再进一步，我恭敬地藏菩萨，我日日都拜几百拜，日日嚟作礼，系咪？昼夜六时都作礼嚟拜地藏菩萨啦，作礼有个神态嚟礼拜。神蟹嚟礼拜地藏菩萨，赞叹呢就用呢个舌根用把口咧嚟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莲母就属心啊，而呢个儿子莲母父母啊， 想念个老豆老母，小孩子系嘛？阿明咧，分分钟咧都唔会忘记父母嘅，系念慕呢个父母。我哋想念咩个地藏菩萨念慕，由以地藏菩萨就我哋个父母，就我哋个啊法身父母，时时刻刻嚟念慕地藏菩萨。呢、这个属于心嘅，念慕地藏菩萨咧，全个心向都菩萨，一个妄想都冇啦。啊，念慕啲咩念慕啊？何时何日见地藏啊？所以就系呢个感应录咧，有个定法，定法咧，佢画地藏菩萨画啲时候啦，咁样嘅咧，佢哋口嘅愿咧，但我有愿见地藏菩萨，都唔知道。边个时候见到啦？一旦地藏嗰、那个有十大日咧，佢就画地藏菩萨嗰个相啊！画咗之后，于是咧画咗三年，求见地藏啊！哦，有日咧，阿明就有个沙弥都嚟挂单，丛林俾人挂单嘅沙弥嚟挂单咧，呢、这个定法俾有啊，就出退嚟，出退呢个沙弥讲得靓嘅话，唔见咗。听见咗啦，我哋同参道友就问：阿沙弥尊，你讲乜嘢？佢妙言的耳，满志气何端？讲咗个靓嘅话，系咯，你嘅妙言就已经满咗啦。你话求见地藏王菩萨，帮助呢个沙弥就地藏王菩萨嘛？妙言咪已满，满咗你，满咗你嘅言咧，三年就俾你见到啦。佢志气何端？你都唔发呢个出语。你都唔发菩提心，你都冇咗啲唔发呢个道心，唔发愿，所以菩萨话你意气何端呢？啊，咁因此咧，嗰晚咧就冇发梦啦，梦到呢个沙弥，啊，我就系地藏菩萨啦，你发愿咧嚟见我，而家边你见到啦，你还要发菩提心啊？哦，咁。你画我形象，我唔会离开你。已应随形，地藏菩萨唔会离开你。已应随形，而水随气，要水一随呢个气，永远都唔会离开你。但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哦，咁样佢咧就流星嚟就流泪啊，流泪啊，即刻嘅就发呢个无上菩提之心啊，将债入咧所画嗰个地藏菩萨咧。按一个等身的像再来供养这个像就放光了。这个念慕嘛，什么念慕啊？想见地藏菩萨啊，有些想朝九华山都不知想了几年都没人回头来、啊、但是那个人这样想，这个就是念慕啦，是吧？念慕或者、啊、梦中见到都好啊，是吧？或者日间见到好啊，或者菩萨现身俾你见啊，不简单啊，系咪？你呢个至诚心放可以感到菩萨现身俾你见啊，所以见慕就属心，作赖就属身，赞叹属口，闻菩萨个名啊，身口意三业清净啊，你将菩萨嗰个神力啫，你就灭罪啦。世人超逆三十劫罪。这个罪呢超越了有三十几个罪呢，文明赞叹，文明作赖，文明念慕，三业清净。哦，地藏菩萨的神力一加俾啊，过去三十几个罪消灭了、啊、消灭了啦，不会受三十几个罪啊，三死一个罪苦啊，消灭了啦、啊，所以我哋想灭罪啊，要多拜地藏菩萨，念慕地藏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合掌称名，咁样就能消灭。诶、啊，咁样就三十劫嗰个罪，三四个罪。普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诶、啊，画彩画形象，画土石教亲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念一礼，将来清明的灭罪啦。啊，闻到菩萨的名咧，赞叹的灭罪。现在咧， 清明自己来供养啫，未曾自利利他啦，自利利他啦，莫以数账。话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根的男子、善根的女人。后面我有人人都有供养地藏，画彩画形象，彩就五色的彩，画出地藏菩萨的形象。他画的时候点样画呢？趁手嚟画，手就不离心咩？手随心，心中咧观地藏菩萨嘅形象，观得清清楚楚啦。嗰阵时，然后落笔嚟一画，不随心转咧，呢个意画啊，将地藏菩萨画得好生动。唔好话用笔，而不用心。画画一定要用笔，笔之后有个心，所以空中成竹，然后画嗰个竹；空中有佛，然后画咗呢个佛；空中有菩萨形象，然后画出菩萨嘅形象。嗰阵时画嗰个地藏菩萨，画出嚟生动啦。我哋生嘅人，所以过去啊，梁武大嗰阵时有一个和尚咧，正为赞面。张面画地藏菩萨，画得垂低一只脚喺个张面，画咗之后咧就放光。咁大二个人咧，你描写啊，描写佢又放光啊，武则天女人女王啊，知道呢件事咧，佢又求人嚟描写啊，描写啲时候咧，令到皇宫呢后。皇宫之后呢到这个地藏像亦放光的。咁后来有个女人啊，怀孕怀了28个月，都未曾数这个小孩子。我都28个月怀了孕。